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望河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车流集中，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圣心桥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张杰《竹》。新歌二号张信哲《友情世间》。新歌三号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新歌四号李荣浩张嘉明和婉君。新歌五号朱星杰仲夏夜。新歌六号 Lydia 星火。 我要我生活心中火药熄灭的花火。 新歌七号吉克隽逸 Space Oddity。新歌八号苏运莹生活倒影。 风轻轻拂过半山腰，他的眼睛总有些冷漠。 新歌九号陈伟霆光。 我就是光，打破结局。 新歌十号 SNH48 Blue V 妈咪。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歌榜。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品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祝大家节日快乐。你现在是在去景点的路上呢，还是就准备宅在家里，就在北京过一个悠闲的放空的国庆长假呢？好，我先上班，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增加一些节日的特色。平时如果上班学习都非常的累和没时间来听歌，没关系，今天一次通过我们的中国榜 Top 40的一些网专题时段来补一下功课，看看最近都有哪些你喜欢的新歌。首先排在第40位是刚刚上榜两周的南征北战啊，三日组合南征 北战 NZBZ 带来的午夜列车， 全中国强力首播。 北站啊，这首午夜的列车送给在大城市不断这个追求的这些年轻人啊，打拼的在异乡漂泊的年轻人。 39位， 青春最美的颜色是炙热的星火，太阳下白纸深河，等待凌云再色，青春最美的颜色是炙 上榜三周的 OST 是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平安最美的颜色来自最美的青春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这部剧呢在央一热播之后呢，引发了很多朋友们，尤其是在这个国庆节驱车前往塞罕坝来体会一下，来看看那壮阔的秋色啊。 这首歌呢也是一首 OST， 汪小敏为《天盛长歌》所演唱的一首插曲，叫做《心机》。下面是很多朋友在网络上追的《如懿传》的一个片尾曲啊，邓同天的《心事》和上周一样排在第37的位置。 看世界一幕幕浮离别，鼓楼旧西人化作庄周梦里蝶，蛤蟆一只日变迁。 36位， 花瓣被风吹起，我心爱的姑娘。 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写出了多么经典的《当你老了》的赵照哈，致敬古城的一首歌《平遥行》。 只要送别离，不能诉离殇，请善良一。悠长，故事今夜短，如是明日长，抖落风雨霜，披身月光。故事今夜短，歌声声响，风铃轻轻响。 你去过平遥没啊？有着2700多年的历史， 不是明日长，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有300多处的古迹，也是晋商的发源地之一哈、 啊。 赵照《平遥行》。35位。这首歌呢是电视连续剧《爱情进化论》的情感主题曲，来自郁可唯的《Be This Love》。This Love 本周第35位，上榜7个星期的时间，最高是15啊。 也算幸福了。 接下来又是一首 OST 啊，是本周的两首恒星歌曲之一啊。我刚刚看到的是呢，上一周的恒星歌呢已经不见了。毛不易的《给你给我》已经下榜了，我们来看一下了两首恒星歌曲之一上榜12周的《只要平凡》。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 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 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Number 第三十三位 Number。 昨天的回忆，明天的勇气，把今天装进流沙里的缝隙。 听完了张杰张碧晨的只要平凡，接下来是双女主所演唱的为你呀。这两个人的 vocal 可能大家还是不太熟悉的哈。 你依然不灭在心， 姚晨马伊琍为你。找到你的闺蜜主题曲，由电影的主演姚晨马伊琍所演唱的为你啊。 都是爱的代价。 第三十二位。 许魏洲的橙色天空上榜八个星期，最高18。这首歌是由他本人来作曲，邀请到了偶像方文山来填词，是他跟方文山的第二次的合作，选自他的最新的专辑 The Time。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盼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昨天上午，为期一周的2018年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在通州宋庄文化产业聚集区拉开帷幕，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5号。两岸一家亲，丹青续传承，张大千一门三代艺术展同时启动。这次艺博会特别设立了大运河文化带特展，呈现漕运兴盛时的动态效果，还邀请了非遗文化传承人在展区内现场讲述文化历史，解释艺术作品，传授制作技艺。在艺博会的淘宝街上，花几十块钱就可以淘到艺术小玩意儿。中国北京生态食品博览会昨天起到10月9号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展，这是北京首次开展生态食品博览会。博览会以庆丰收、共享丰收喜悦为主题，网罗全国几十个省市数百种原产地生态食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非遗文化产品以及贫困区的生态农产品等齐齐亮相。昨天上午，2019世园会北京展品秋季预展在世界花卉大观园开幕，活动持续到10月14号，展览面积1000多平方米，精选自全市16区园林绿化局、市属公园及40多单位和驻京花卉科研单位的展品，在世界花卉大观园内争奇斗艳，共有盆栽、盆景、切花、干花、插花花艺五大类，400多种新优植物品种以及相关的园艺衍生品亮相。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嘿，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亲爱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您玩，我在上班陪着大家。中国歌曲排行榜，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周华健首次携手谭旋音乐工作室为电视剧《陈红年代》所打造的同名歌曲啊。至此呢，《陈红年代》所制作的所有的主题曲和插曲均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 别说再见了，一切多难得，泪是暂时的，会过去的。有多少曲折，我们才会合，拥抱着深刻，动了不舍。 就深了缘，有你在身边没痛觉。 人气总指数 Top 40， 回到我们的街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38期中国榜 Top 40第40位南征北战 NCBZ 午夜的列车，平安最美的颜色第39位，38位是汪小敏的心机，37位邓同天的心事，36位是赵照平遥行，郁可唯的 This Love 排在第35位，34是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姚晨马伊琍的为你排在第33，32是许魏洲的橙色天空，31是阿杜的坏朋友。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30位，看到是一位呢年轻的演员演而优则唱，这是非他自己所主演的超级网剧啊等到烟暖雨收所演唱的插曲烟暖雨收。他在和鹿晗的《择天记》的这部电视剧当中出道啊，也出演了非常多的这个人气的电视剧和网剧。他的名字叫做冯丽君，我们来听一下。作曲人是刘凤瑶，非常有才华的一位音乐人。这首歌《烟暖雨收》本周第30位。 本该是连年一场，不料却缘有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欲相藏越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是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 冯丽君烟暖雨收 第29位。 是半夜在哭，好在乎忘记了 乐坛新实力，周心杰首张 EP 同名主打《仲夏夜》，仲夏夜。之前在榜的《失眠夜》也在这张 EP 当中，这是朱星杰《夜之三部曲》的第二部啊。朱星杰的《仲夏夜》，接下来往上看一下，第28位呢是田馥甄啊，最新专辑的首发单曲《自己的房间》啊，这首歌由他本人来填词，在台北附近的一家民宿哈、啊，这个在非常 natural 的环境的下面呢，来完成了这么一首歌曲的录制哈、啊。虽然劳师动众，但是可能是要还原他唱歌时想要的一种状态吧。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第27位是新歌，来自 Lydia 的《星火》。 Lydia 这个名字呢，我们第一次很多朋友接触是当年飞儿乐团所演唱的 Lydia， 这一次呢跟那首歌还是有缘分的哈。这次 FR 的团员阿庆跟陈建宁呢，以当年电视剧的片尾曲 Lydia 为音乐原型呢，谱曲创作出了全新的主题曲《一星火》，然后在海选的这个所有的选手当中找到了这位女生 Lydia 啊，这是电影版斗鱼的歌曲哈、啊。Thank you. Number 第二十六位。 请你帮助我吧，施展你的魔法 Unicorn Unicorn， 我要保护好卡七色花，它摘下一片花瓣，不同颜色答案如同彩虹那般。闭着眼每天施展与好几遍都是为你，不惜一切要找到你，就算不闪跌入陷阱，黑暗中眺望光明，危险来临当心， Everything's OK， 其实就在你周围。 小鬼王力凯个人第二首创作的单曲 Unicorn 本周排在第二十六位，他刚才的朱星杰好朋友，同属一家经纪公司啊，都是来自偶像练习生啊。前段时间在全球华人音乐盛典当中的两人即兴创作的 rap 还即刻登上了热搜哈，两位都是具有超级流量的新人啊。 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Number 第二十五位。 风轻轻拂过半山腰，他闭眼睛。 这个声音呢，也是过耳难忘哈。苏运莹作词作曲，为其演唱她最新专辑的首发单曲，叫《生活导引》啊，第二十五位。 苏运莹的生活导引哈、她的声音里面就是充满了精灵啊那种感觉哈、 她笑得好看。 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歌榜带来2018年第38期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啊，颁布啊张杰新歌《竹》。 双手合十的缝隙，好不容易记起你来时的样子，怎么舍得消失你？ 今年张杰推出的 Mix Pop 系列啊 We Live 系列啊，竹 again. You feel the shadow, throw the rope, put you back in my Maserati. Hollow. 三位 曾经逃避过爱你，试着挣脱掉自己，因为你藏在心里，多美。曾忘掉自己是谁，点燃心中血汗水，微笑着努力争取，多美。我就是光，刀破坚决，任谁都无法阻止太阳的升起。我就是光，刀破规矩，任谁都无法阻止彩虹摇完美。 又是一首新歌，这首 OST 来自陈伟霆的光啊，这是他所主演的《橙红年代》的主题曲，他在里面所扮演的男主人公的名字叫陈子光哈、啊。首周第23。 我就是光，刀破结局，任谁都无法阻止太阳。就是光，花开四季，连谁都无法阻止光芒照大地。 Number 第22位。 我追逐再学过风藏，你就是远方。 依然是一首 OST 哈，那英为电视连续剧《天坑鹰猎》所演唱的主题曲叫《雪过远方》。 不言谋惆怅，再雪过风藏，你就是 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带来今日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38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呢。本周第30位冯丽君《烟暖雨收》，第29位朱星杰的《仲夏夜》，28位田馥甄的《自己的房间》，Lydia 演唱的《星火》排在第27位，这是一位新人。第26位是小鬼 Unicorn 的26、25是苏运莹《生活导引》，张杰《竹斑布》哈，第24、23位是。

全中国强力首播，周华健《橙红年代》。马上要为大家开启的是2018年第38期中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今天见面的是 Top 20。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品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我们来到最紧张刺激的揭榜专题时段，看一下后半区进榜的新歌，包括有排在第29位朱星杰的《仲夏夜》，27位 Lidia 的《星火》，25位苏运莹的《生活导引》，24张杰的《竹》，23是陈伟霆的《光》。后半区也出现了恒星歌，排在第34是上榜12周的冠军单曲张杰张碧晨的《只要平凡》。本周恒星歌呢不止一首，接下来欢迎大家来听到的是 Top 20啊，先是一首 OST， 阿信作词作曲并行演唱，黄渤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的主题曲《当每颗星星》。 那三月绽放了誓言，在4月遗落了谎言，而5月我依然眷恋。每颗星星 19位。 你要相信啊，你完美无瑕。嘿呀嘿呀，造物者的宠儿啊。 这是阿朵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选择原谅》，本周排在第19的位置哈，狂升了12个榜位啊。 人猫味的心领神会是本周两首恒星歌曲之一哈、啊，上榜12个星期同样是拿到了冠军单曲啊，恭喜 Karen， 这是他纪念自己出道25年的纪念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的一首歌曲啊。今年他的动作实在是太多了，包括呢有专辑还有巡演啊，九月份呢在北京的这个工人体育场，想必大家都已经去领略了一下他现场燃炸的氛围啊。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在整数来纪念，你看 SHE 啊，今年他们成军17年啊，他们也发了一首纪念的单曲叫做17。 你是经历过聚散和离分，也许承受过怀疑眼神，我们的生命却不断延伸，更多的回忆不禁诞生，聚散和离分，也许承受过怀疑眼神， 第16位。 Hello Saturday， 也不是从未聊到今天，只是我以为你这三者能够阻挡紫外线。 自从能看到这个词曲创作栏里面是白安的名字的时候呢，我脑子里就开始有一种要将白安的 vocal 呢嫁接在魏如萱的 vocal 上面的那种魔幻的感觉啊。魏如萱娃娃的一首歌晒伤，本周呢强势挤进前20。 嘎林宥嘉演唱的一首公益的单曲，为听障小朋友这个站台的火焰小溪，本周排在第15的位置。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带来节日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38期中国榜 Top 40街坊专题时段。 花开满遍地是刮到的家庭， 吴青峰的请听刚才第17 SHE 的17哟，对 SHE 的17本周排第17，有意思，也是吴青峰词曲的哈。 他们是最沉静也最美的心意，看许多讯息，只看你怎么听。等你懂得珍惜，是万物皆有情。等你懂得清醒，只看懂得自己。 Number 第13位。 我们听到这首新歌呢，是吉克隽逸的 Space Oddity， 选自他的新的专辑《世界公民》，而且他刚刚在北京举行了 mini concert 啊。这张专辑无法定义，也无需要定义啊。 二位 挂很尖还很深，偏偏你要说再见，怪我当初醒了那是恋爱的季节，笑很尖泪很咸，一条泪心痛的感觉，不剩下对决沧海定格前行，被想象了 这首歌呢，是来自后弦的瓜很甜，他也开始呢这个改变自己的风格了哈。上榜四个星期呢，本周拿到火箭歌，上升了27个榜位，我的天哪。 Number 12后弦词曲。 一个心有着几遍加尽万事当书签，周深夜梦见谁，如此怀旧的少年，挂很甜还很咸，偏偏你要说再见，怪我当初醒了那是恋爱的季节，笑很甜泪很咸，一条泪心痛

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10月1号到11号，仁义经典剧作《哗变》将再度登台。仁义班五班五虎将冯远征、吴刚、丁志成、高东平和王刚首聚仁义实验剧场，分享他们的演出心得。作为仁义最后一届学员班当中的五位男生，他们最后一次聚首还是当年未毕业时一道在天下第一楼中跑龙套。然而舞台聚首的愿望始终没有被放弃，而哗变促成了他们这个心愿。在2018年国庆节即将到来之际，首届秋日童星国庆演出季甄选了四部高品质的畅销儿童类剧目，即北演出品的家庭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黑光全息剧《奇幻森林大冒险》、经典励志儿童剧《三只小猪魔法泡泡城》在北京剧院连续上演五天，共计14场演出。除了展演剧目之外，秋日童星国庆演出季还开展了线下艺术教育落地活动。第十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术比赛暨2018年深圳欢乐谷国际魔术节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深圳举办。中国杂技金菊奖是全国性的文艺专业奖项，是中国杂技界的最高奖项。经过初评和复赛，最终从深圳、成都、北京三个赛区遴选出了24个魔术节目进入到决赛当中。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国家大剧院，晚10点周末夜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为大家直播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在接榜专题时段之前，我们来听全中国强力首播雷佳的别来无恙。 我泪光是稻米不透风的墙，这么多再见能否混得住倔强，心是伤人的漂亮，故事温柔的夸张。如果要用大把时光补偿，请不要错过我的牵挂，像你一样，谁的影子被拉长，谁被遮挡，若即若离的希望，渐行渐远的胸膛，爱若是一把刀枪，就刺在我心上，不能让自己迷惘，也不愿意再受伤，就让心中的坦荡逆光生长。当爱成为眼前风浪，黑梦无限延长，我会全力抵抗，只想换一场能触及的时光和温暖的梦想，原来独自闯荡也没那么坚强，哪怕遍体鳞伤，下一次的幸福依然是你。 雷佳为陈红年代所演唱的插曲别来无恙。马上带了2018年第38期中国歌曲排行榜 Top 40前十的揭晓。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2018年第38期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20位是阿信，当每颗星星；19位是阿朵的选择原谅；18，孟蔚的恒星歌；上榜12周的冠军单曲心领神会 ，S.H.E 的17排在17，哎，这又有意思。16呢是魏如萱的晒伤，15林宥嘉的火焰小溪，14是吴青峰的请听，13是新歌吉克隽逸的 Space Oddity， 12后弦的瓜很甜，11位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本周 Top 10首先见面还是李荣浩，李荣浩的张家明跟婉君啊，讲两小无猜的爱情哈，也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反正全创作全制作。 Number 10， 九位。 张杰呢，这个星期也有两首歌曲，两首半啊，在 Top 40当中，这是成绩最好的一首冠军单曲，叫《一路之下》，来自 We Love Two Number Nine， 这是跟 Mars 火星电台一起来合作的一首歌。 欢迎邵宝亮发新歌，这是他加盟了新的唱片公司，要发新的专辑的首发单曲，由他本人来作曲，谢丽作词。这个名字就会让人心驰神往，叫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啊，丝丝入扣啊，非常工整，这是邵宝亮音乐的风格。手中拿到第八，但并不是恒星歌啊，并不是黑马歌。 未来的远行，相见不见时，还给你一寸心。未来的远行，也一路长沙，红颜人似花。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 邵宝亮的新歌排在第八，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那接下来我报出一个名字，会让你说啊，怎么又是他？真的是大赢家呀！李荣浩作词作曲并且演唱《贫穷或富有》，第三周进榜 number seven。 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要强迫时间给过的挫败，才能够变得坦然。像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富有的都算，贫穷的富有的想，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富有的。就算 Number 第六位， 再见，多伤感，这一刻需尽欢，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最美的青春不忘掉，一点点，一年年，一辈子，最好的朋友永在心间。我看见这世界一直变，你温暖的笑颜总是灿烂如初见。 这种娓娓道来的阿令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哈，一首 OST 最好的朋友在身边，来自爱情公寓啊电影版的主题曲，主演娄艺潇也唱了一版啊。阿令的这首歌和上周一样排在第六的位置，上榜四周。 第五位， 寂寞寂寞在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铺满被单，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 散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浪那琴，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陈奕迅的《渐渐》。上榜十个星期排在第五的位置，成绩相当不错啊，紧紧的。其实很多60后70后呢跟粤语歌曲还是非常有缘分的哈，那个年代我们经常听各种各样的粤语歌，是香港歌坛的最黄金的年代哈。现在粤语歌呢已经渐渐远去了。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 Top 40的黑马歌曲，首周拿到第四，张信哲歌时代二当中的友情世界 No.4。张信哲的歌时代二呢也是主打混搭的概念啊，这次 One Take 完成这张专辑，然后还有黑胶出现呢、啊、是翻唱电影《恶棍天使》的主题曲啊。徐佳莹翻唱王洛宾的作品啊，《一江水》。这20来年哈、啊，大概有很多的歌手都曾经唱过这首歌，像韩红啊，像曾经出现在中国榜舞台上的老狼啊，还有包括朴树啊、许巍啊等等啊，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都唱过这首歌。在我的人生这个履历里面也采访过王洛宾老先生，也是我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啊。 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第二位， 吹落一地的风度，没有人倾吐，穿过那片暗而冷的雾，跳着不熟悉的，看不清意图。 这是丁薇的风度啊，丁薇呢开始了她全新的巡演啊，在北京呢就是在一家非常著名的 live house， 跟大家近距离的来交流音乐。